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六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五位，陈柏宇，无限大。第四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三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37的全球榜一共有4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已经有11个星期，也是本周的恒星歌。最好成绩第4，本周第15，来自于张靓颖的《贪恋》。 我的一直在将你折磨，难的舍。 林志仁、文雅相隔十年，和张靓颖再度合作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的主题曲《贪恋》，本周全球榜的恒星歌也继续成为了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刘卓轩呢，根据自己街头演唱的真实经历所写的《流水落花》，在歌名上和陈奕迅的《落花流水》关联。那这首歌呢，在上周飞升到第五名的好成绩，不过本周遗憾大幅度下滑，目前呢是排在第14位。我们来听刘卓轩的这首《流水落花》。 我有雨笑，一抹雪变全照，是宇宙太妙，运气被对调。熟对是与非，错对没法比，这漆黑心宵令人疲惫，已带走一生中的一个他，家福中少少一个他，剩我一个故想秋分的落花。哦，那个世界在聚吗？ 离开之前 本周全球榜最大降幅上周还位列季军，而本周下降十个榜位，排名第十三，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前阵子呢，周杰伦说好友刘畊宏出国游玩的时候呢，还不忘记帮他代购，所以他要写首歌送给他，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周董发新歌的信号。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十二名，这首歌呢唱出了胡彦斌的爱情观，宁可痛苦的干脆分手，也不要顾及体面的藕断丝连。其实作为歌手啊，被过分关注的爱情总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呢这也算是一种感叹吧。我们来听这首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了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都得学会收敛，都没聊到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的顾及体面，给我一张感觉的无需可怜，根本不不得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楚，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吃不了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怕两算，舍不得你努力不变，而最后还要我承担我家的默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对不起给孤独偿还，不是不敢承担，输的面像是走的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着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哦，空气都得学会收敛，都没了大那两个字都还以为就只是错觉，分手别的顾及体面，给我一整个的点无需可怜，根本不不得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楚，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趁不让我分担一半，或许是因为疲倦，我都感到不安，对不起，对不起，惭愧，可是不敢承担，只说没想象中的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舍不得我分担一半，是天真，说帮你挡子弹都真的伤心，也许低能，甜蜜是个责任，令你不敢再靠近，只想脱困，糊涂吗？无情吗？

高位，却放下身段，倾力追求杨树林。在《我不是练习生》中，沙宝亮化身误入练习生选秀直播现场的外卖小哥，以一首《外卖之歌》征服了全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来关注937的上榜的榜上新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榜上的第三首上榜新歌，首周进榜第九名，这首歌是来自于吴亦凡，我们来听这首 Like That。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throw away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throw it all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and we going.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so much. I ain't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来自吴亦凡的 Like That， 从去年的 Freestyle 到今年的 Skr， 中国说唱呢被吴亦凡带出了一波波的关注度。除了在节目当中担任明星制作人之外呢，今年吴亦凡呢也将推出个人的第一张专辑，这首五月份发表的 Like That 就是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曲。好，那接下来呢三首榜上歌呢都是之前在我们的全球榜主办电台北京方面的中歌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那第八名呢是进榜六周最好成绩第三名，来自于薛之谦的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

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了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知不敢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如果说去年内地流行歌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毛不易算是其中之一了，从明日之子夺冠到今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平凡的一天，都是那种不疾不徐的细腻情感。现代人的生活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呢对这种慢且真的情感是格外的有认同感。所以呢这首平凡的一天作为主打歌，无论在全球榜、中歌榜或者是我们主办电台的其他榜单上呢，都有着不错的成绩。这首歌呢在全球榜上榜三个星期，最好的成绩是第四名，本周是排在第七。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是之前在我们北京方面取得了好成绩，这就是第六名，来自于汪峰的这个时代的标记，依然有着汪峰严肃的厚重的叙事方式。但这首歌呢，包括这张《国林里二十九号》的专辑，听上去都比以往更加的轻盈。 墙上这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诉说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有人在战吗？我牵着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

上门大科学，实情是全域摸索，记住某人你爱拣边一颗心声都准确，有日你亦会大个，印象里大概爸爸都应给妈妈责怪过，多宽松是我的错。你待我越无大细，我越感激多似我。以后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美式跑可与你学下，他日登岗你成家，便明白另有发现吗？我越感激多似我，以后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牵手上学回家，美式跑可与你学下，他日等到你成家，便明白另有发中强啊，我已中强啊， 来自陈柏宇献给自己小 baby 的歌，充满做爸爸的甜蜜和做父亲的良苦用心。这首歌呢，在本周全球榜位列第五，同时呢，也是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四名，是本周最好成绩的进榜新歌《黑马歌》，也是近期非常受到关注的粤语歌。陈奕迅呢，启动了 Duro 巡演大乐队，和九年前的 HQBM 一样，与巡演乐队一起来完成专辑。这首本周的《黑马歌》，我们来听陈奕迅的《渐渐》。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昨日里为物和旧照，谁变迷谁起调，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了，承诺似信念动摇， 主，谁要我发表？缠住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缠住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寂寞出于你的空泛。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Move it。 喘息，甚至没有陪他失去呼吸。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我早已想不起吹嘘过的风景，而总是记着他浑浊的眼睛，用我不敢直视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的挣扎着前行。一首新写的旧歌，怕你笑的那个以前的笑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 他不等你， 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 近十年李宗盛的作品都是少而精，纵横歌坛三十多年的他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只手擎天，但每一首歌呢都十足走心，十足感动，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密度。他六十岁的时候写了这首歌，与去世的父亲握手言和。他是华语歌坛最重要的顶级音乐人，也依然是那个瓦斯店老板的儿子。这首新写的旧歌上榜第二周，冲进前三位的阵营，排名第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七周的榜龄到目前呢，在榜歌曲当中是进榜时间第二长的歌曲，也是本周榜单成绩第二名，韩红、林俊杰强强联手，我们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无声刻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啊？他多久没说话？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心变警报、街通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你路过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you yeah， 优雅成熟的外表也是孩子的苦恼， Don't you新的酬劳，在今夜凉水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做饭对无效，哦，聚焦了。你路过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you 前辈，有新人，有流行，有嘻哈，有摇滚，在强手如云的榜单当中呢，袁娅维这首别废话依然保持强势，在本周蝉联冠军。好，听过了榜上歌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李榜歌。曾经呢是同上同下，同进同出，也先后离榜。在陈奕迅的我们离榜一周之后呢，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也离开榜单，带着最高亚军的成绩和多达十一周的这个上榜时间离开了。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看

我的青春再思路第一季五集节目已经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播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在即将播出的第八季节目中，摄制组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包括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孟加拉国、墨西哥、莫桑比克等14个国家，总行程超过100万公里，记录了14位奋战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中国青年在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湖南广电从今年四月起开始筹备《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总投入超过2000万元，分别呼应接下来即将在中国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以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外交活动。该系列节目计划推出100集，基本覆盖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现在的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1:33。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听过了我们的榜上歌，那现在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离榜歌。这首歌呢，其实在榜上没有走得很远，还是有点意外的。这是吴青峰 solo 发展的第一首单曲，一起合作的呢是年轻而声音美的爵士女生九安八八，律动复古，歌词好玩。我们来听这首本周的下榜歌 Everybody Woohoo。 来自于吴青峰和9M88合作的这首 Everybody Woohoo， 在榜只取得了两周的榜龄，最高呢是第七名的成绩，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榜。那下面这首呢是831非常热血的致青春，在上周以第15名的成绩上榜，那一周之后呢退出竞争。这首歌呢在我们全球榜各地的主办电台榜单当中都有着不错的成绩，或许它有可能再次回到我们的榜单上。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这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 没啥，其实自己天生。 时下的港产流行歌虽然不太会玩新潮的花样，但是传统情歌的框架之下，拥有这个高级感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来打动人心。这首郑欣宜的《黑彩虹》用七彩融合成黑色的色彩概念，来鼓励那些只看到自己不自信一面的人来发掘自己多彩的人生。这首《黑彩虹》呢，在全球榜上呢是进榜六个星期，最好成绩第五位，本周离榜。在听过离榜歌之后呢，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本周榜单的全球推荐。说到尤长靖，从今年的偶像练习生脱颖而出，加入 9% 组合出道。那其实呢，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那我们要听到的《傲红尘》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是蝉联冠军，本周呢也作为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 满天无边孤帆在港，独行无依靠，情故事一座孤岛，转眼变化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一双手被你牵着，就把人间去了烦恼，留下一丝丝琴键梦绕，在心里回旋轻跳，纵身潜藏红尘一遭，总有些结束难逃。一张脸被你看着，就把人海去了一张，留下一种种不羁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来逍遥。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孤依，怀抱，爱才是

SNH48 有着盛世美颜的鞠婧祎，在去年 solo 单飞出道，这首《叹云汐》是他的全新单曲，也是电视剧《云汐传》的片尾曲，本周作为上海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出现。那本周香港和北京方面的推荐歌呢，是这个陈柏宇的《无限大》，还有张靓颖的《贪恋》呢，都同时出现在榜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广州方面的推荐歌，继续属于王子健的《最初绝配》。那在明天的全球榜的榜单旅行当中呢，我们要关注主办电台马来西亚、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上歌，也请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明天见。 怎么了？拥抱的力气慢慢变弱了，你心跳那么的不安，充满了忐忑。怎么了？说话的语气还在倒流着，空气里我们对视沉默。怎么有浅色的怀疑暗示着问我，是否你已经调换我匿名的角色？怎么会连心爱的人胡乱的猜测？可是事实证明不是我想多。最初的绝配早被埋没，最好成为可能交错，真正快乐一直快乐，寂寞还在等着。最初绝配最后落寞，莫为结果注定难过，不如沉默一阵沉默，随着心着自我诉说。怎么会对心爱的人胡乱的猜测？可事实证明不是我想多。最初的绝配早被埋没，最好成为可能交错，真让快乐一直快乐，寂寞还在跟着。 八十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博